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里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没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总之啊，我们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起来。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刚才在我们的片花中也提到了，11月17日是我们的世界学生日，当然我们的 FM98.2 也是和我们的青年朋友和我们的学生朋友也是一起努力，一起向前看。那么在当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全天多档节目来进行我们全程的关注，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好的。 说到这个学生啊，今天我们的这位嘉宾啊 也是一个学生， 对，而且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音乐才华而且非常的具有声音塑造能力的一位嘉宾。 对，不仅如此，而且他的语言天赋也很厉害的。 是的。 对，专业是学的英语嘛， 是， 对吧？ 咱俩这就没法进行英语交流，这确实有点遗憾啊。来，今天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浩，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现在是就读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然后是一个音乐疯子，现在参加了学校的凌云古风乐社还有音声二一配音社。所以如果大家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尤其是古风音乐的话，欢迎来找我来玩，然后请关注一下我们凌云古风乐社，凌是三点水加一个命令的令的凌的凌，凌云古风乐社的微博和 B 站账号。 好， 这上来一下子把这家伙事儿介绍的挺全的。 咱们可以今天来回的频繁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没错， 各位喜欢古风音乐的小伙伴能够赶快的加入到我们陈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那一会儿陈浩呢也会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古风音乐，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不管是收听的观众还是收看的观众呢，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呢，可能有的对古风音乐不是很了解，所以等一下陈浩也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古风音乐。 对，刚才其实陈浩有一个他对自己的描述叫做音乐疯子。其实我刚才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这个孩子啊，说这个孩子哈，不能说孩子，这个师弟， 你是觉得 我有多老啊？这个师弟呢是一个对音乐很执着，而且他会非常的研究他的一个人。我觉得 就是首先我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铺垫一下，可能陈浩自己不方便说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音乐历程。他曾经小的时候学过美声， 美声、 啊、到进入到大学之后呢，首先进入到校的阿卡贝拉的这个合唱团， 阿卡贝拉， 对、后来呢又进入到了这个咱们学校的这个叫做啊古风乐社，而且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这个唱歌队的队长了， 小队长。 对，可以说是在唱歌方面一直是有突破、一直是有创新的。你看从美声再到阿卡贝拉再到这个古风，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那陈浩现在进入到古风是源于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改变了一次又一次， 是、就是跟这个音乐是怎么结下来这个缘的？ 其实音乐，关于音乐，其实要说到唱歌，因为我对音乐的喜爱主要是喜欢唱歌上，然后唱歌就是我对跟自己交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嘛。然后就偶尔在刚来到传媒大学的时候，然后在百团大战那天，然后就被古风乐社，因为古风乐社的上一任社长是我的一位师姐、也是外国语学院的师姐，然后就把我拉进去了， 是抢走了， 对，抢走了。 这个字儿很关键。 然后就一开始，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对古风的了解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就后来进了社团，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参加了很多场演出，然后就 逐渐 慢慢就 喜欢上了。哎，你看看，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偶然， 对 偶然的机会进入到古风乐社，可是呢经过一系列的锻炼和一系列的演出之后发现，哎，确实 爱上了这个， 灵魂是能够相处的哈。 对对对， 来，其实现在作为这个唱歌队的队长，也会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乐社的发展，其实也是会这个思考，现在这个乐社发展的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乐社是在正在考虑往二次元发展，因为我们也注册了 B 站的账号、然后已经发了，应该我记得应该是两首舞蹈，舞蹈的 MV， 两支舞蹈。你看这个题目叫做古风乐社， 对， 哎，你们怎么还有舞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 是舞蹈音乐吗？还是 对舞蹈古风、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们觉得只做音乐实在是太单调了， 对， 然后就我们这边有会乐器的，有会琵琶的，有会古筝的，有会二胡的女孩子、然后就想，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不妨我们配合这些乐器，然后做一个，因为也有会跳舞的小姐姐，一个会拉二胡的小姐姐，她会跳舞，然后就 结合 这样，对，做了 MV， 充分的利用她的才能， 是， 对， 对不对？ 对，因为她长得很美。 那同时，我想让陈浩现在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古风音乐， 可以，可以， 对，介绍一下。 其实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其实也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过古风的音乐，但是呢，对古风音乐的了解很少， 很少。 哎，今天你是不是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 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也是一个古风音乐的门外汉，我也不敢说自己了解多少。但就现在，可能我们印象中的古风音乐，说一个比较，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有一首器乐叫故宫。我们每次看故宫纪录片，那个背景里边那个非常大气磅礴的那个配乐，就是那首歌叫故宫。然后那样是一种古风音乐，还有一首就是，应该是我忘记是哪个导演的，有一部片子叫《夜宴》。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越人歌》，那首也是古风歌曲。 古风歌曲。 然后还有一首，就最近在前一年前还是两年前，有一个比较火的电视剧《甄嬛传》，它的主题曲《红颜劫》，那也是古风歌。然后除此之外，其余的可能就这是一个小圈子嘛，所以可能除了这些歌之外，可能其余的歌大家就不是很熟悉了。然后、 这些歌是我们听的比较多的， 对、 可能大家就是普及面比较广的一些歌曲。其实说到古风音乐啊，可能我们用知识来解答它可能不是特别的细致，但是呢大家一定感受过它的魅力。 是、但同时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古风音乐它的乐器有什么要求吗？是必须要是像咱们这些古典的乐器，就是二胡啊，古筝啊这些吗？ 其实就我们乐社的演出来讲，现在是要用的，但是如果编曲得当的话，比如说中国好歌曲里面刘欢他不就把那个卷珠帘改成那种管弦乐配器，然后大气磅礴的一首歌， 哎，这是一种创新。 对， 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啊，中国的古风音乐肯定是我们想到了一些民族的乐器，比如说二胡、琵琶等等， 对对对， 你们现在乐社也都包括了，可能在未来进行创新的时候，可能西洋乐器同样能演出古风古韵的感觉， 是的， 我们也是稍事期待。当然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的这个陈浩来介绍他们的这个乐社，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说到这个舞蹈，其实我刚才想到说 如果有了舞蹈的配合的话，相信这个演出可看性更高。 嗯， 也像我们的这个九八二一样哈，不仅能听也能看。我觉得下一次能不能带着你的乐社的这些小伙伴们一起来我们这个舞台上进行展示一下？ 好， 可以上他的那个节目。 我们节目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由表演去进行展示舞蹈， 是的， 对不对？ 嗯，没错。 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啊，就是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古风乐社的下一步的这个演出的计划，包括现在最近在做的工作有哪些？ 现在最近在准备12月份的华韵未央的晚会。 哎， 然后目前来讲的话，现在就在紧张筹备。我们想就我就演唱组来讲的话，我们想组一个小的合唱团， 也像阿卡贝拉那样的吗？ 我是想，因为阿卡贝拉它是纯人声，但是我们既然社团里有这么多会乐器的 能手， 对，能手，我们干嘛不把他们也加入进来，对吧？组一个小型的合唱团，可能唱个5-6个人，再配上古筝啊、二胡这些乐器，就能造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曲子。 哎，这也是一个可能是前面我们的很多的诗歌世界可能没有尝试的一种方式哈，我觉得还是挺有可操作性的。嗯，也期待说以后陈浩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就是可能创作起来可能比较的优秀，比较的有古风古韵的歌曲带来我们的节目中进行展示。 嗯， 好吧，今天呢我们先聊了一下古风乐社啊，大家如果说希望加入这个陈浩的这支队伍的话，也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加入？来，再宣传一下 微博和 B 站的账号"灵音古风乐社"，3点水加一个命令的令的那个灵。 嗯，是不是要非常感谢我一下？今天 谢谢师哥， 主要是感 谢 我们的节目。 是，好，我们刚刚的第一部分是古风乐社。 是的， 大家不要觉得哈，就是古风乐社，大家就是可能只是研究音乐哈。 对对对， 其实啊，今天陈浩跟我说到有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跟我们俩的专业很有关系。 是的， 就是配音。 配音，对。 哎，你说这个声音能唱歌唱好歌，而且能创作歌，其实这个声音可能就有很强的塑造能力。那么在配音方面也有一定的小小的成绩，对不对？那今天你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配音的这块的一些这个作品，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 配音，其实我还是一个新手。为什么怎么接触到配音呢？是在上个学期我大一的时候，然后就加入了配音社，但是日常划水就什么也不干。直到今年社采的时候，师姐突然找到我们说啊，现在色彩节目特别需要男生，然后我就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就上了。 哎，你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就是歪打正着，你没发现吗？ 嗯，命运的女神总是眷顾你。 是啊， 觉得你有些天赋该被挖掘，就得是你。 嗯。 来，那你这次在色彩秋韵上演出的角色有什么？给我们能透露一下吗？ 啊，大家我觉得听过应该印象，一个是撒娇女人最好命的那个， 不会是那个兔兔的那个？ 就是 对，兔兔， 隋唐演的那个角色。 我知道是那个周迅和黄晓明那个戏是吗？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隋唐的那个角色就是很嗲，声音很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让人受不了，你知道吗？ 对，现场给我们 来一段吗？ 酥一下我们。 对，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你这样真的是太残忍了。 不是，我觉得他有点像蜡笔小新那种感觉。 啊，是吗？这跟蜡笔小新的声音还是不太一样。 是，他有点中间说话的那时候有点憨憨的， 有点反差萌的感觉。 对 对 对，反差萌的感觉。 嗯，那当时就是你演了这个角色之后，现场的观众什么反应？笑疯了。 对，没有虚。我们今年节目特别好一点，就是没有虚。大家都笑得特别开心。 是，可能当时的那个场景觉得哎呀，陈浩就给人的感觉可能长相是比较偏正派一些啊，就是但是就突然有一种反差萌的感觉，也是出人意料的，有一种惊喜。 对， 那除了这个角色之外，你还能给我们来一个稍微反差大一点 其他的吗？ 哎呀妈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就 哦，对，陈浩刚才在我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也说了自己是哈尔滨的， 嗯， 就是东北的， 嗯， 对，老乡嘛， 嗯， 所以来一个这一句感觉还是 东北 挺亲切的啊，很亲切。 东北大爷们儿，刚才还有一个台湾小女生， 对对对， 哎，看来这个的确哈， 这南北差异太大了， 是，什么都行啊， 是啊，是啊。 哎，那你们配音社现在有没有说尝试着配一些什么样的什么影视剧这样的一些，尝试， 大家都在练习，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包括比赛啊什么，但是这个视频都是大家自己分小组，然后自己剪这样做。 哦，就是完全是学生们自己来。 对， 自己创业也是自己做。其实现在看到很多的配音作品，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很多个电影， 就是大家剪辑在一起出现一些比较反差的一些效果。哎，你觉得你比较尝试比较想尝试的角色有哪些？ 比较想尝试，其实只是想的话我还是蛮想尝试着低沉的男低音，但是很绝望，因为声音条件限制真的低不下去。 你可能还没有通。 对，就是有可能还没有没有接受过特别专业的训练吧。 就是配音方面可能是一种爱好居多，是不是？ 对，爱好居多。 哎呀，其实这个声音太低啊，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 也对呀、 啊，因为高不上去啊，是不是？嗯， 没关系、就是，抓住自己的优势，然后发挥它就好。 哎，那你要是说，假如说有一天一觉醒来，突然变成了一个很浑厚的男低音，你最想尝试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嗯， 最想尝试的作品，第一件事一定是唱歌， 唱歌 然后第二件事、 哎、唱什么？想唱什么？ 唱那个《理想三旬》陈鸿宇的 啊， 对对对， 好吧。 然后配音的作品的话，还是蛮想试一试，就是《无间道》的那个片段。 哦，《无间道》哇 哇！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哪怕说声音上没有那种刻意的去靠近那种浑厚低沉的感觉，但是你的感情可以靠近， 就是对对， 无限靠近，我觉得可以尝试尝试。 是。就感情到位绝对没有问题。 对，其实在配音方面可能说音色靠近是能让观众能一下子觉得很像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其实感情是最 对，就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不能差太多、嗯、因为想象一下梁朝伟那么 man 的外貌突然出来一个怎么可以吃嘟嘟， 你当然不能这么吃嘟嘟了。 不会啊，他演的东成西就里面他那个配音也是挺 可塑性，演员的 可 塑性也 很强， 你万一来一版吃嘟嘟的嗓音、 啊、 配上那种感觉，反而觉得、 啊、 哇塞，这一版全是我好没见过，好喜欢、 啊、你主要还是要看他去演什么角色嘛。 是， 对， 嗯，哎，可能说在声音塑造方面啊，我们现在陈浩其实也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嗯、 还在就是以一个爱好入门的这个阶段，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声音的研究方面可能会越来越成熟，也希望你这个声音逐渐的丰富，然后以后也能在博虎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展示不一样的人物的角色、 嗯、 再来我们节目中展示好不好？ 对， 好， 嗯 嗯，好，刚刚我们聊了这个古风乐社，聊了一下配音，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非常应景的，我今天非常应景的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 哎呀，我今天一看张彤穿进来，我说天呀、 嗯、 我说啊，因为我们直播间它这个灯很多啊、 嗯、 因为我们是一个直播的节目，就是可以可视化嘛、 嗯、 所以它这个直播的这个灯打得很亮， 对， 所以它这个室内温度要三十几度，我一看张彤穿着衣服，我的天、嗯、我说你怎么你不热吗？ 还行啊，就是主要是为了配合一下陈浩今天，因为我们最后一个板块要聊一聊 对 冬天哪些歌曲比较的能够温暖人心。 嗯 嗯，其实我们刚才说陈浩现在是研究音乐嘛、嗯、也是就是在古风啊包括阿卡贝拉上都有一些自己的研究，也演唱了一些作品、嗯、但是呢我们其实想让陈浩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声，他说我可能比较喜欢民谣、 嗯、 哎，在民谣方面可能最近有比较喜欢听的几首歌曲，而这几首歌曲我们觉得在我跟梦看来觉得可能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冬天有哪些暖人的歌曲适合听、嗯， 对， 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你今天先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曲，首先来一首能够温暖我们的歌曲。 温暖啊、嗯、那就美国有个特别火的人声合唱乐团阿卡贝拉乐团叫 Pentatonix、 嗯、 他们有一首歌曲就叫 That's Christmas to me。 你是不是给自己加了一些挑战难度，说是一个阿卡贝拉你今天一个人来的，你这个怎么展示呢、 啊、 这种歌， 所以我就是为了不唱吗？ 我原来是这样啊，考虑的挺多。 是啊， 能有没有就是今天能唱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那 中文歌也 OK 啊， 嗯、 对吧 ？OK 啊。 前一阵子《驴得水》这部电影特别火，里面的主题曲叫《我要你》，任素汐唱的、 嗯。这个我们都会唱的。 来，你先唱，我们俩就是随时加入。 我们随着你唱， 不捣乱， 对， 好， 不捣乱。 但是调可能会有点高。 好， 没关系。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 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哎，掌声！ 哇，很棒哎！ 哎，不错！ 哎，其实我觉得他要加上那个阿卡贝拉的，就是一和声的更好听。 嗯，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米妮宝宝说啊，这是一个好声音，的确哈，我们确实能感受到 中国好声音，没错。 来，对，因为我刚才说的妹儿，我们俩随时加入不捣蛋，但是我们俩实在是太高了，我真的唱不上去， 而且听得很陶醉。 对，哎，你他的声音特质，我觉得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恍惚中有一种感觉，你的音色感觉跟任素汐好像有一点点相像。你是在就是你本身唱歌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还是说有一种我要去靠近这种感觉的？ 一是声音的优势，二是这首歌内容，我觉得它是表达了一个女孩子对爱情最好的那种向往，所以一想这种感情的话，其实这首歌就特别那种声音 幸福， 对， 不由自主的出来了一种暖暖的声音。 对， 来，除了我要你还有没有就是比较温暖我们的歌曲？ 温暖我们的， 还有一首这一阵子刚刚听到，但这首歌已经出了好久，叫《傲寒》，马迪唱 也非常好听。我们俩就先不立 flag 了，我们俩就是干脆不加入，我们还是听你唱。 我们就听你唱， 能唱两句吗？这首歌， 这首歌我还没有学会，因为每次一听就，他这首歌真的是很浪漫，很浪漫。 哎，那其实我现在又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在有些不太好攻克的这些歌曲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研究它，怎么能把它拿下呢？ 就因为学习，我是不识谱的，然后我也不怎么懂乐理，就是听一遍一遍的听。 哎，没有什么太， 这确实是一个就是比较 速成法。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速成法，就一遍一遍的听。 这个不速成，但是呢，可能说对于我们这种我也是不懂乐理的人，可能是能够直接起作用的。 对对 对, 对, 对。 哎，那你会就是比方说，只是一遍一遍的听，你会也是一边就是像疯子一样，就是哼哼唱唱那种一直循环。 会唱，比如之前在阿卡贝拉唱的时候，就可能一直就是一个音就咚。蹲蹲，然后一直蹲，可能一个小节要蹲四拍，然后就一直蹲蹲蹲，要蹲十几个甚至二十个小 时。哎，有时候脑子会乱吗？ 会，就是蹲着蹲着就忘了自己是什么， 自己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哪？ 对，我是谁？ 一直蹲蹲。 我觉得这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其实比较少， 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研究音准嘛。有些人确实有天赋，可能一听就知道是哪个音儿。还有一些就像这种没太有天赋的，我们啊，就是听到哎呀太难了，算了，放弃了。 是， 但是陈浩是会一直就是。就是一直研究这个音，一个小小的音可能就是一个基本的组成单位，也会认真对待它。那你旁边的人会怎么 非常，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室友，他不嫌弃我唱歌。 哎，那是真朋友了。 对，真朋友。 好室友。 那可能室友听完之后也跟着蹲蹲蹲 蹲蹲， 对，他就我基本上什么歌我学会了，他也就学会了， 做梦都是在蹲蹲蹲。 那你其实你评价你自己，你觉得你在音乐学起来你是算快的那种，还是算稍微慢一点的那种？ 我觉得我是一个笨学生吧。 笨鸟先飞，笨鸟勤飞那种感觉。我虽然不能说你是笨鸟，因为你要是笨鸟的话，那我干脆就飞不起来了。 没有，其实我据我所知啊，这个如果经常听这个音乐的话，就是戴上耳机然后你唱可能会跑调嘛。你什么时候戴上这个耳机你听然后唱出来不跑调，你就练成了。 对，我不知道这是梦从哪里听来的一个理论 啊，那是一种肌肉记忆。因为之前在比如说今年色彩的时候吧，唱歌那个反送其实我们是听不到 的 对，就是声音有点小，所以当时真的在台上说我是根本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就凭肌肉记忆吧。 对，就是这样， 凭着经验，凭着记忆，然后就把它还是圆满完成了， 就是肌肉记忆。 哎呀，的确是哈，就是说想唱好一首歌，除非有天赋啊，然后就是要勤奋努力， 对对对， 跟学习是一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陈浩还是要把你今天交友的目的再给我们说一下。 是的， 就是哪里能联系到你，你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再给我们重申一遍。 好，我就是同样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的朋友，尤其是古风音乐的朋友，就欢迎关注中国传媒大学灵音古风音乐社的微博和 B 站账号。然后我个人的话，QQ 号码是857304183。 好的、 嗯、好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明确的一个交友的标准，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特别是喜欢古风音乐和阿卡贝拉的话，欢迎跟我们的陈浩取得联系。当然他们的现在这个小乐团也是在积极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欢迎跟陈浩取得联系，希望你们的这个音乐的道路越走越顺利、 嗯、 好不好、 嗯、好， 也期待下一次陈浩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博客点秋香，能够展示一个比较成熟的你们组合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 好不好、 嗯、 好，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 FM98.2，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